今日乃至虽有多闻，若不修行，欲不闻等，如人摄食，终不能饱。今天从这个地方开始啊，这个地方说到了修行，修行必须要内修礼观，外住多闻。古德所谓目足相知，才能够达到目的地。如果说所行非所说，所说非所行，心口相违，是不能够相应的。闻之不正，解之不行，纵然像窝囊这样的际遇，还是如人说时终不能保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一节这个经文呢，就应该要明了，一味的仗势学问，所以是求解，而不能实际上去转境界，应该要知道警惕。实在说呢，解与行不相应呢，这个解也是靠不住的。如果是真正的理解呢，是一定会相应的，与这个行会相应的。那么这是我们在大经大论里面呢都读了许多了啊，在此地不必多说。请看下文。世尊，我等今者二障所缠，良由不知即常心性，唯愿如来哀悯穷路，发妙明心，开我道也。那么我呢，在此地可以说渐渐觉悟了，给过去情形大大的不相同了。在以往呢，他是把妄心当作真心，自从妄心被世尊破除以后，现在晓得有一个即常真心，这个常住真心。那么虽然晓得有个真心呢，还不知道真心究竟在哪里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一面呢是求佛指出真心的所在啊，这个开悟道眼这一句是陪衬的话啊。本经这个一上来啊，就是从心眼两处来入手，所以一直到现在呢，还是这两桩事情啊相提并论。所谓二障，就是指烦恼障与所知障。烦恼障，那么在一般讲呢，是指见惑与思惑。见惑是属于一种作意分别的迷惑。佛法里面呢，常常讲的 十种戒思，所谓烦恼障碍了心性，心不能够得到自在解脱，于是戒业啊，在六道轮回里面受果报。这是所谓的见解上的迷惑，思惑呢是思想啊，也就是错误的思想，那是指啊任运的啊，任运就是没有作意啊，也不必作意啊，不必去分别，它自自然然会起来的。起什么思想呢？起贪嗔痴慢。贪嗔痴是比较粗啊，这个慢，这个烦恼就磨慢了，要来得细。不管是粗也好，是细也好，总而言之，它是从我执所生起的，能够障碍人天甚妙的好事。所以这个见思烦恼啊，我们都叫它做四障啊。那么说四障呢，当然是对理障而说的啊，这就是属于四相上的障碍。所智障啊也有两种，一种是不通达一切境界是唯心所现，不懂这个道理，也不明这个事实的真相，于是乎执着心外实实在在有，于是对于外境有所需求，那么这就是分别法执。所谓法爱，与自己修正功夫就不能够达到性空的境界，而生这个爱着呢，那么这是属于所谓的居身法执。分别法执的相粗，居身法执的相细啊。你比如我们讲的时候，对于一切境界的需求啊，大苦里面所谓是求不得苦，爱别离苦，这些呢都是属于分别法执。在功夫上我们修行不能见性，这不是一日两日，久久不得见性。为什么不得见性呢？就在你所修的那些法门上起了执着，起了贪爱。我们念佛为什么不能念到一心不乱呢？就是对于念佛这个法门呢起了法爱了，他不爱世间法，他爱念佛法门。那么这是我举这个例子啊，诸位就比较上更容易体会一点。那么这一种呢就说明叫居身的法执啊，学哪一个法门他总是爱哪一个法门啊，那么这一爱了就麻烦就出来了啊，就是障碍了见性，障碍了功夫啊。那么总而言之这都叫法执。法执它障碍法空之理，所以我们就叫做理障。烦恼是四障，所执是理障。那么 而言之，这两者也都可以称为烦恼。这个见思是三界之内的烦恼，无明尘沙是三界之外的烦恼。那么两者又都可以说是智障，为什么呢？见思烦恼障一切智，尘沙烦恼障道种智，无明烦恼障一切种智。实在讲呢，这个三种烦恼它都有通，都有这些障碍，我们就它偏重在哪一方面来说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烦恼二障所缠呢，这才不知即常心性呢。我们也是为烦恼二障所缠，念佛才不能够达到一心不乱。那么我们自己要想成就，必须要在断烦恼上下功夫。那么这两种障，我再说的粗浅一点，烦恼障碍了我们的福报啊，因为大家哪个人不喜欢求福报呢？福报为什么不能现前呢？你烦恼啊，就把你的福报障碍住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你烦恼越少啊，你的福报就越大啊，这个是一定道理啊。所智是障了智慧啊，说到福报，说到智慧，是一切人呢是念念所需求的。因此二障破了啊，福慧就现前了。底下这一句我们要略略地说一说，极常心性。极是千金即灭，经上常讲的本不动摇啊，这是极的意思。常呢是不生不灭，本无去来，这叫做常。那么极常心性呢，我们现前确确实实是见不到，那实在是因为这两种障碍现出两种生死的现象，就是见思烦恼招感分断生死的现象。烦恼的意思特别的强，无明于尘沙，感到的变异生死的现象，它是张智这一边的意思多。良有不知即常心性啊，是由于不明了为什么会被这个二障所缠。这是要找他的根本病源之所在。如果要是明了心性即常， 这个二障给诸佛就不发生作用了。可见的二障的根源是由于迷思迷理，迷思这是烦恼，迷理这是所知障。对于理事都不迷了，这个障碍自然就没有了。悟得之后，这个二障也是极尽的，所谓烦恼即菩提啊，生死即涅槃，那是悟后的境界。唯愿如来以下，这是阿难尊的请法之词了。因为自己到这个境界，到这个地方，可以说已经是山穷水尽了，无可奈何，这才求佛直截了当的给他开示，所以才有这样祈求的口吻，求佛哀悯穷路。这个穷路是比喻，本来是没有财富啊，这叫穷，衣不蔽体呀，叫做路，那是贫穷至极了。在此地的比喻是得不到法位来滋养自己的法身慧命，所以叫穷。没有法衣遮蔽自体，那么这个叫路。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呢，就是既没有福报又没有智慧，这个是比喻这个没有见到的人。法妙明心，法是七法，妙明心虽然是本有妙心，这个心为什么叫妙心？心能生万法，虽生万法，心又是不生不灭，同时也是不垢不净，不染不浊。随缘显现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唯心所变。那么这样的道理，佛虽然常在经里面讲，我们跟阿难一样并没有证得，只是听说有这么一段事情，自己并没有见到，并没有证实，所以一向都是错把能够思维能够分别想象的念虑心呢，当作真心，而不晓得除了这个念虑，念虑实在是妄心啊，除这个妄心之外，别有真心的所在啊。所以我难在此地是求世尊啊，给他指出来。指出真心的所在，抉择分明， 那么这个也就称之为道也。真心现前，道也自然就开了。那么这是阿难祈请的一段的大意。下面呢，世尊就给他开导。我们看经文，即是如来从迅万字涌出宝光，其光晃耀，有百千色，十方微尘普覆世界一时周遍，遍观十方所有宝刹，诸如来顶悬至阿难，及诸大众。那么到这是一对小段。前面世尊呢放光，是从面门上放光的，那么它也代表的有意思，这是代表破妄。这个地方呢，佛是我们又看到一次放光，而佛是从胸中万字上放的光。这个万字是三十二相之一，只是这样一个相。这个字念万字是五德天念的，因为它没有，它不是一个字，它也没有是什么音，但是这个字的意，这个相的相好的意思，它是代表的吉祥，万德万德，吉祥如意是代表这个意思，所以武则天就把它念作万字，那么以后大家也就跟着念万字，这是三十二相之一。那么从胸万字放光啊，也就是代表心性的全体作用，所以是万德万能，表这个意思。那么在此地我们必须要了解，阿难祈请之后，佛并没有立刻就答应他，而是先放光。放光是迷，虽没有言辞，放光就是答复，所以放光也就是答应为他说。而光从胸万字涌出，正显示佛知佛见必须要从自己胸中流出，这才是正之见。这一点意思非常的重要。诸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，没有一个例外的，是要叫我们自己开智慧，而不是学他的言语，不是接受他的意思。那么我们众生学佛最大的困难，就是不能够啊由自心当中啊去流露智慧，一定呢要取发于别人。佛说空，而我们就取空，就着空；佛说有，我们又掉过头着有。这样学法是决定不能见性， 所以佛的言教、佛的身教，都是诱导我们自己明心见性，启发我们自己的智慧流露。所以佛经论里面所用的这些教学法，可以说是世出世间的第一流的教学法，最优良的教学法，我们应当细心的去体会，去品尝。放光用意非常之深，其光黄油有百千色，这是形容的光明闪灿，百千色是代表万德万能。在这个地方呢，这是属于密显心性的大用。十方微尘，普佛世界一时周边，这个心性的作用啊，是随缘的。所谓是用随缘变，法法全章。所以成戒周边，那么这个大用呢，确确实实比这个圆律心作用啊要广大的多了。我们现在这个第六意识，虽然说在八行王里头它的作用最大，内可以圆阿赖耶，外面呢可以遍圆一切境界。佛在楞严会上也给我们说得很好，他就是没有能力圆真如本性，他决定圆不到。虽然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但是他要作意，他要不作意呢，他没有这个能力。所以要记住，与八识相应的无变形性种，有作意出受相似。如果我们不作意呀，所缘的范围还是非常非常有限。纵然作意去思维，那个境界还是有量的。何况怎么样去思维圆律，那个境界不是光明的，是欲暗之相啊。本性里面的真智慧要开显了，这个性体是尽虚空变法界的，那么真性的作用啊，它怎么不变法界？所以说一时周变。不但一时周变，下面这一句就更好了，遍观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，许言之我难接触大众。这个意思是表分佛不二，上与十方诸佛同一个体性，下与一切众生呢又没有两样。 那么从这个相我们就能够观察得出来，诸佛法界乃至于一切众生与我们本来是同一体的。这也显示出如来所证究竟之法不过是证得心性而已啊。只要见性了，我们与十方诸佛必定是平等的，与一切众生决定是不二的。这才是事实的真相，所谓是诸法实相啊，这个真实相决定不是虚妄。我们学佛也就是要契入这个境界，入了这个境界就是成佛，一切大事都圆满了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？前面说了二障所成，这是我们应当要牢牢地记住啊，要微细地去揣摩，好好地想想这个道理是不是像佛所说的啊。想通了，那么我们紧接着一步啊要做的就是要断二障啊，把这个障碍去掉，我们的心性呢一定能够现前。心性的德用啊，一定也跟如来没有两样。那么下面呢，这一段呢，这是讲的放光，灭意表法，根性利的人，一看到这个相啊，他就明了，就得受用。但是中下根性的人要是看到这个哎，释迦牟尼佛的变魔术啊，怎么忽然胸中放一个光，哦，那个光一会又入了诸佛的顶，一会又入了阿难的大众会中大众之顶啊，好像看到在变魔术一样啊，中下之人呢是不能够懂得佛的意思啊。那么接着佛的就是以言语来告诉阿难尊者，当然也是告诉与会的大众啊，说佛等告阿难言：吾今为汝见大法床，一令十方一切众生或妙微迷，信尽明心的清净眼。这个性净明心是讲的体，清净眼是讲的用。那么这个一行经文呢，就是佛同意了，答应为他说了。一开头说为他要建大法床，床在此地也是表法的。在佛法里面呢，它是代表摧邪立正，这里特别要提醒诸位同修，催邪，催什么邪？催哪一个人的邪？ 这一定要搞清楚。你要弄不清楚，搞错了，那麻烦可大了。哦，我是正啊，我们佛教是正啊，那些基督教、天主教那都是邪啊，我们要把它打倒啊，我们来建立啊，这就不是佛的意思。摧邪立正，邪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邪思啊，与外人不相干啊。你要把这个邪是执着，它叫邪外，它外面的邪，那你是迷惑太深了，真是邪见里头又生邪见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得了头呢？建立正法也是自己，摧灭邪知也是自己分上的事情。那么这个意思，我们在讲习里面也曾经多次地提出来，勉励同学们必须要有一个体认，佛菩萨所说一切法为我一个人而说，不是为别人所说。佛菩萨制定的戒律是教我一个人受持的，与别人不相干。诸位有这样一个体认呢，才能够入道。除了自己之外，给诸位说，境界是平等的，是中立的。境界里面没有善恶，没有邪正，没有是非。真妄邪正是非是从自己心里面生出来的，那个境界现前，你以善心所去看，哎，境界是善的；你以恶心所去看，哎，境界是恶的。如果境界要是决定是善，那么十个人看，十个人看法都是善。为什么有的人看善，有的人看恶呢？为什么大家见解不一样呢？你说有是有非，如果他确实是，应该所有人看啊都承认这是是。为什么也有人说不是？由此可知啊，境非心转啊，境界是中立的。不但一切物质的境界是中立的，再给诸位说，人事的境界也是中立的。我们古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之好，所谓来说是非的便是是非人。有没有是非？原来没有是非。是非从哪里来？是非就是说是非那个人来的。这个里面有很深的真理，与佛法完全相应，所以诸佛看一切法都是佛法，诸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不会说的时候，哎，我一个人成佛了，你们大家还没成佛，还是众生，那证明啊，他也没成佛，他还是众生。那么诸位要体会到这个意思，你要看一眼，看一眼你自己，啊，我有没有成佛？自己晓得不晓得？晓得。你要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了，哎，你自己成佛了。你还看，还有几个还没成佛？那么换句话，你自己还没成佛。 凡夫眼里看佛菩萨也是凡夫，佛看地狱众生都是佛，那么这是可以勘验我们自己的境界。由此可知，所谓邪见，所谓正见，完全是自己心里面的觉悟之见、迷惑之见而已啊，与外面境界确确实实是不相干的。外面境界是自性随缘变现之物。前面我们在二章里头略略的提了一些，所以这个经典里面，尤其是大乘经，像这样的句子很多很多，几乎我们处处都能够见得到。佛之所以说的这么多，就是时时刻刻要提醒我们。我们说的是烦恼习气也太重了，讲一遍两遍不管用，当作耳边风了，说完之后都忘掉了。在日用平常，这种关照的功夫提不起来，所以佛才苦口婆心的给我们讲一千遍，讲一万遍。这无非说是时时提醒我们要做如是观呐，要回头啊，回头就是照顾自己，不要啊在境界上啊去染着，要从境界上回过头来，要照顾自己，破邪是破自己的邪知邪见，立正就是建立自己的正知正见。那么这是见这个大花床的意思。不但佛为阿难尊者讲，一定十方一切众生呢，或妙为迷信。这个就太难得，太难得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阿难尊者也是大权示现。他这个祈请呢，是说于利要有情问，是利益我们众生。像这样的问题，我们提不出来，是不是我们心里面所希望要知道的呢？确实，阿难尊者带我们问出来，那么佛一下子才有这么详细的说明。是如如之理，也就是前面所讲的摄摩他体净明心，是如如之啊，或者我们从这个三德上来说，微迷心是化身离体，妙明心呢是般若智照，所谓体是般若之体，所谓照是离体之照，这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所以总而言之都是法界的真理。从它的极尽体上来讲，我们叫它做心。如 它本觉上来说，本觉本来它就是觉的，它不是迷的，我们就叫它做心。那么此地就心这一方面呢，称之为妙为迷，加上这三个字，这三个字都是形容体之德性。妙的意思是无碍的呀，有障碍了就不叫妙，无障碍才叫妙。清凉的华严经给我们设四种无碍法界，这个四无碍就显示妙的意思。什么叫做微呢？微是不容易觉察得到，所以我们看不见，我们也听不见，我们也触摸不到。